尼泊尔的泽尔扎堡就我国成功进行火星十二型地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一事发表了文章。文章说，朝鲜进行地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大获成功，这是一个伟大的壮举，它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粉碎帝国主义者的军事威胁。这是再一次给世界说明要防止战争维护和平就怎样做的，也是朝鲜人民紧密团结在领导者的周围，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者称霸世界野心的辉煌胜利。文章强调，美国的任何威胁和恐吓是对朝鲜绝对行不通的，给进步人民以胜利的信心。